更精了，于是小品一开始就吊足了观众的胃口，人人都认为范师傅会又一次上当，这就是这部小品最吸引人的地方。结果却是应该被骗的范师傅没上当，反而戏耍了这位大忽悠。说到这儿呢，我们一块来欣赏一下赵本山、范伟、蔡维利、王小虎表演的小品《功夫》。 他已经从当年的一根筋，现在成长到两头堵了。 师傅，他太厉害了，咱回去吧。 不能回去，卖拐把他忽悠瘸了，卖车把他忽悠捏了，在十分钟之内不把他摆平，我就没法给您俩当教师爷了。是 师傅领进门，忽悠在个人。 好，看我的眼色行事，进去。 好。 没了他了，他还看看瞅瞅，一号还跑了，往哪跑啊？ 请问范厨师在吗？ 哎，哪位？请问你们遵循？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这是什么造型啊？挺别致啊，非常六加七呀、啊！这当年叱咤风云的大忽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了？苍天呐，大地呀，这是哪位天使大姐替我出的这口气呀？ 猪撞树上了。你撞猪上了吧？追尾了是不是啊？ 咋又改三了呢？ 三年了，我都想死你了。 忽悠， 我是向你忏悔来了。 接着忽悠， 有我徒弟作证。 组团忽悠我来了。 不好使了，大忽悠， 只要我们这些善良的人对你提高警惕了，你还会什么啊？不就会几个脑筋急转弯吗？地上一个猴，树上七个猴，既是两个猴又是八个猴， 也可能三个猴，还可能九个猴。 怎么又变了呢？ 怀孕一个猴。 有意思吗？ 没意思，我不是给你弄脑筋急转弯那个初级阶段了，我是向你赔礼道歉来了。 哎呀， 三年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对不起的人就是范厨师。 是，多么好的人。 是啊， 我常跟你们说，你说我骗他干啥？ 多 么忠厚老实，你说我，你打我两下， 我你下不去手，你骂我两句，你张不开嘴。这样，反正你原谅我也来了，不原谅我也来了。原谅不原谅，我都带着诚意扑面而来的。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还扑面呢？哎呀，这忽悠的，嘿，哎呀，接着忽悠， 哎，把我搀起。 呀，呀，能站起来呀？哎呀，呀呀呀呀，没啥病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哎哎，走走走两步。走两步，走，走， 哎哎哎，走，哎哎哎哎哎哎，我讹人是不是？是不是讹人？大伙儿都看着呢啊！出现什么意外跟我没关系啊！不是你老整的悬登楞的干啥？你赶紧站起来呀！有什么事你赶紧说好不好？ 你想听吗？ 我想听。 听完你听完你信吗？ 你只要站起来我就信。 你撤吧，我能站起来。嗯、 呀好。说呀， 说来话长啊。记得那是2003年的第一场雪，比2002年来的稍晚了一些。 你整歌词儿干啥呀？有什么话快直接说。 我不跟你玩虚的了，今天我就向你道歉来了。上货。面熟吗？ 这是你忽悠我的那个 那几百块钱 分文没动。 这是那块表， 戴在我手上就没走过字儿。 大哥， 我们俩的恩怨应该了结了吧？还有他，这几年耽误我们俩之间感情的就是这个罪魁祸首轮椅，今天我必须当着你的面把它砸碎。 师傅不能砸呀。 师傅，这轮椅是你老哥俩重归于好的见证啊。 不要乱说，我你不能拉我。 师傅不能砸呀。 师傅，哎呀， 师傅， 大哥，大哥，你要砸就砸我吧。大哥，大哥不能砸你，大哥你太有诚意了，孩子们说的对，不能砸呀，他不仅是我们重归于好的见证，更是我以后避免上当的警钟，我收藏了。 不行啊，学生们花钱给我做的，你怎么能收藏呢？ 花多少钱我给呀。 花多少钱呢？ 两千。 两千，我出两千。 我给两千五。 我三千。 我三千五。 我四千。 我五千。 成交。 给范厨师装了。 哎、啊、你喊的五千我落的锤，成交。 没有，不对啊，你记错了啊。这怎么喊的？ 我听是范厨师喊的。 什么什么呀？ 不是师傅喊的。 你看看，你看看， 乱了。这样 啊谁喊的不要紧 啊你看咱们捋一捋，他有点乱啊。谁先喊的？ 我先喊的。 你喊多少？ 我两千。 我两千五。 我三千。 三千五。 四千。 四千五。 五千。 你看看。 哎， 清楚了，清楚了。 哎，有点乱。 你可以再算算。 不是你谁也别说话，谁我自己算啊，我自己捋啊。 你就自己乱了。 你别说话，别说啊。两千，两千五，三千，三千五，四千，四千五，五千。 你捋反了，两千是你叫的。 两千，两千五，三千。 不是， 两千，两千五，三千，三千五，四千，四千五，五千。 对呀、啊。 磊阳， 我记错了， 是你喊的。 不对， 你看这 不对，大哥。啊。我喊完四千，你直接喊的五千，对不对？ 对不对？啊？这样啊，乱了啊。既然咱哥俩呢、你同意收藏、是吧、咱们重喊一次、是不是、 好， 听明白这五千到底是谁喊的。 好 那个起价多少？ 两千。 两千。 我两千。 成交。这回不乱了。 哦、你不往上叫了。 对，我怕喊乱了。 那回是你喊的。 哦，那行那行，哎，别动啊，别动，这轮椅是我的了啊，别动，我给钱啊，两千行。 跟你说，老弟，按理来说不应该要钱， 你别说了， 你要面子， 别说了， 你这个人就是要面子， 别说了， 不应该管人要，但是不给又不是你性格， 给你我就上当了， 上当了，那我跟你说，压根儿啊，刚开始我就没想到。不是， 该抢了是不是？ 没有，你理解错了，我没想管你要 钱。别装了，啊！从你一进屋，你分别用了苦肉计、欲擒故纵计、师徒配合砸车计、稀里糊涂突然落锤计，我只用了一计， 将计就计， 送你一计， 走为上计， 不送， 失败了。知道因为啥失败吗？这一个厨师不看菜谱，看上兵法了。撤。 师傅。 哎， 师傅， 师傅， 干啥玩意儿？跪哪去了？我在这儿呢。干啥你俩？干啥呀？ 师傅，太对不起了。你这忽悠智商太低了。跟你也学不着啥玩意儿。 你该干啥就赶紧走吧，一会儿赶不上二路汽车了都。 备案， 师傅在上，上徒儿。 一半。 哎呀，这个世界太疯狂了，耗子都给猫当伴娘了，我的妈！ 师傅，请收下我们吧。 哎，孩子们，呼海乌鸦回头是岸，学好就好啊！过年了，给你们包红包去啊，包红包啊！哎， 悲哀， 哎， 的确悲哀呀！哎，这钱你俩能要吗？上月我没给你俩发工资吗？悲哀。 来吧，一人一个，拿好啊，拿好。 悲哀呀。 谢师傅。 哎呀， 防不胜防啊。可是大忽悠，我不服你。 怎么事？ 你忽悠来忽悠去，我坐的不还是轮椅吗？ 你想要啥？ 你的承诺呢？ 什么承诺？ 你的代价呢？ 自己开发。哎呀，你看看，这就是为你定做的，如果短还可以加长。 哎呀，为了我你是煞费苦心呐、多亏我技高一筹，打开红包，过年了，送你一副对联儿，拐一年摇一年缘分呐，吃一堑长一智现行。 我再给你补个横批吧，自学成才。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在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当中呢，一同来说一说相声小品当中的大忽悠和逗你玩。说起逗你玩这个词，我相信相声大师马三立为咱们塑造的那个形象一定是深入人心吧。在一开始先表现出孩子的纯真和善良，让人们知道这孩子很听话，对大人们说的事儿都会相信，而且记在心中。逗你玩正是抓住了孩子的这个特点，一次次的偷窃成功，还让大人一直以为是孩子在逗你玩呢。幽默的语言和一个个包袱慢慢的展开，让这段相声成为了经典当中的经典。每当人们提到马三立先生的时候，首先会想到的，我相信就是逗你玩这样一个词和这样一个人物。在2003年马三立先生去世之后，也有众多的相声爱好者喊出了从此谁来逗你玩的语句，可见这段相声以及马三立本人的深入人心了。好了，我们来听一听马三立表演的相声，再来重温一下经典的逗你玩。 咱们啊，每天的生活上啊，要注意什么？行路要安全，自己应当注意啊，交通法规咱们都学过。那么在生活上呢，咱们时时防火，夜夜防贼啊。你觉着嗨，我们这边居民区大杂院或者楼群里头没事不行，应当要注意，要注意坏人，时时刻刻的呢。我们出门也这样，上电车上汽车摸摸兜，万一都别搁钱，对吧？一有钱搁在里边兜，应当这样。这贼起飞智，贼偷你，咱要憋上你了，你亮买东西一掏一大把钱，其实买几块钱东西，掏一大把钱，围一大堆人，小哪一个小偷的脑袋不写字，小偷再一看这小偷他不写，咱看不出来，你这一拿钱，哦，他看见了，你走，他跟上了，不定哪时一碰你，稍微一挨着你，得你钱没了，你这他手快极了，小偷偷东西很，什么又拿，没事就想办法。看房子，您那有是换房的吗？上楼上，跑四楼，哪有换房的？四楼，哦，没有换房，哦，那我找错了。打四楼上下三楼，三楼二楼，谁门口搁东西？你晾着鞋，哪有衣服？哎，他烧走了，有这个，这应当都得注意。门口晾，特别就住这门脸儿， 知道吗？不，住宅它不是楼群，也不是大杂院小平房，就是这个门面铺街上一个门脸，没干买卖，住户就这个，也没院子，是吧？炉子呢就得搁在外头，屋里热呀，洗点衣服晾点衣服就得拴绳子，搭到马路边上门口这儿。你说那衣裳，时常的丢啊。谁看着这不是院子，院儿行，你关大门，楼群里头不要紧，你搁平台，贼是偷东西都上不来啊，对吧？这门脸儿晾上衣服，街坊这老大娘，虽然说老门口这儿，你说那衣裳，时常的丢啊。谁看着这不是院子，院儿行，你关大门，楼群里头不要紧，你搁平台，贼是偷东西都上不来啊，对吧？这门脸儿晾上衣服，街坊这老大娘，虽然说老大娘岁数不大，三十多岁吧，是吧？三十多岁，这大嫂吧，给咱称之大嫂吧，晾几件衣服，搭着门口，又怕丢，也不能老是看着，还得做饭呢，还得上屋里做饭，干别的活，让孩子看着吧，孩子又太小，5岁，那点小孩，你说傻吧，又不傻。机灵吧，又不太机灵，也没上过学，小孩还不够学龄呢，对，小。这活儿，在门口玩会儿，看着，这晾着衣裳了，看小偷别偷了去，别看谁拿着你喊我啊，别动啊，哪儿别去啊，就在门口站着啊，有事你找呼我啊，你找我，你叫我啊，这老娘们屋里干活去。屋里干活做饭呢，干活孩子这站着，小孩子反正就看这几件衣裳，门口大绳子晾着也不动换，老实，4岁多5岁来的不够淘气时候，7、8岁讨人嫌，他不老实，4、5岁他老实，站着，你说傻又不傻，站着看着，小偷过来了，你看哦，晾着好几件衣服，几岁了？小孩叫不认识。5岁。啊，你叫嘛？你叫虎。说虎，你认识我吗？不认识。你不认识？咱俩在一块玩，行吗？我哄你玩。我告诉你，我叫嘛？我叫逗，逗你，逗你玩。逗你玩，我姓逗。我姓逗啊。逗你玩，记着吗？你找我，小伙儿，答应，哎，叫我，叫我呀！我姓逗，我就逗你玩，叫我，逗你玩，哎，对，小伙儿，哎，叫我，找我，逗你玩，哎，好，对对，行，小伙儿，哎，叫我，逗你玩，哎，好，太好了，叫了几句，过去。把褂子这晾着挂小褂，褂子带起来了。小孩，妈妈，咱褂子了，屋里干活，谁呀？逗你玩。好，看看，我去，又把这裤子整过来。妈妈，他拿裤子，谁呀？逗你玩。这孩子，一会儿揍你，老看着，别喊。这一条把褥单子拿上，褥单怎么样？妈妈，他拿那背我面子了，谁呀？逗你玩儿。这孩子，你老不老给我揍你？待会儿出来一瞧，还这站着呀。他的衣服呢？哪走了？谁哪走了？逗你玩儿，还逗玩儿。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儿》，我相信也只有马三立本人能说出那样一种范儿和那样一种感觉的逗你玩了。那大忽悠和逗你玩这两个狡猾的骗子已经是舞台上经典的反面艺术形象了，就像范师傅说的那样，只要善良的人对他们这些骗子提高警惕， 别耍小聪明，同时呢别贪小便宜，他们还会什么呢？所以说只要我们有了提防之心，就不会让这样的人这样的诡计得逞，并且还能当众戳穿他们的伎俩。这就是相声小品当中大忽悠和逗你玩，艺术家们用辛辣的笔触讽刺了他们。好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也要到站了，最后送上许巍的这首歌曲《纯真》，歌声当中司机韩涛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不顾一切的跋涉千里，只为再一次见到你，在我心里是温暖的家，一些记忆在我心里，如今再次又想起，丛林开满最鲜艳的花，散落在春风里， 是娱乐大篷车。